大家好，我是周年，今天我给大家说个笑话，总共三、哎、不行不行，重来、嗯、大家好，我是周年，今天给大家说个笑话，总共三句话，包括前面那句，我说完了。今天我给大家说个笑话，包括前面那句，我说完了。不行，往下。